你好，我是李智慧。新的一年就要到来，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你说。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回头再看的时候才觉得轰轰烈烈，处在浪潮之巅，而身在其中的时候只是觉得平淡甚至煎熬。反而很多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回头再看大多却是一地鸡毛。2018年 AT 领域最重要的两项技术，区块链和人工智能，正是如此。比特币价格在年初达到2万美元的时候，引爆了区块链全面的狂欢，从各路投资大佬到菜场大妈纷纷拥抱区块链，对数字货币的未来充满信仰。而到下半年的时候，随着币值崩盘，所有参与者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哭哭闹闹一地鸡毛。其实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区块链技术本身，都是非常有颠覆性的创新。如果说互联网技术变革的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，那么区块链技术变革的就是生产关系。但正因为如此，也必将格外艰难，不会是如此一番闹剧。不过辩证你看，也许这场闹剧又正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阶段。现在谁也无法预知未来，一切都不确定。和喧嚣的区块链相比，人工智能这一年可以说并无大事发生，但是实际落地的应用却越来越多。我自己最直观的感受就是，下半年接到的营销电话越来越多是智能语音机器人打过来的，而打过去的客服电话也越来越多是智能语音机器人在接听。而在更多的企业、更多的产品中，人工智能的元素也正悄悄出现。但是未来的突破点和方向在哪里，现在也是不确定。所有的一切都还不确定，而不确定的一切都是机会。我们现在正面临非常多的不确定，大到整个世界未来的走向，小到自己明年的工作方向，都不确定。而这正是我们的机会。这个世界从不曾温情脉脉，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你我必须要非常努力才能争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有的时候并不是努力就有回报，越是确定的领域努力越不重要。那些确定的领域，重要的是资源、关系、等级、资历，蛋糕已经做好，努力并不能多分到蛋糕。而在不确定的领域，有可能做出新的蛋糕。在这些地方，重要的是努力、聪明、野心、欲望，努力加上运气，就有可能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新的一年，未知的不确定就在你的面前，拥抱不确定，寻找新的机会，祝你能开启自己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